准备好了吗？ 嗯， 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极简汽车资讯，一波汽车生活。现在进入方向盘俱乐部。 OK， 这时间这里是好音乐九五九与慢生活八九五正在同步为您直播的方向盘俱乐部，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方向盘俱乐部也是很多天没有和大家见面了哈，那么今天再次的来到我们大家的身边，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好礼和优惠政策。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唯一一家比亚迪官方授权 4S 店，就是北京润城比亚迪 4S 店的销售总理销售经理谢飞。谢经理，欢迎您。 哎，你好，你好。哎，观众朋友大家好啊。 嗯 啊， 谢经理有点紧张了。 有点紧张。 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张，你是送礼的今天。你紧张的我更紧张了。好了，这样哈，今天我们也和大家说了，谢经理是来自比亚迪润城比亚迪 4S 店的，是吗？ 对对对对。 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比亚迪销售的是新能源汽车为主打，那么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不是也是新能源的汽车呢？ 今天主要说的也就是咱们这现在比亚迪汽车啊，就是燃油车啊，包括混动新能源，这些车型都有。但是今天呢，咱主要说一说这个咱们这新能源汽车。 二月马上也结束了哈，今天是二月份的最后一天。 对对对对。 咱们这个今年2017年新能源的指标，因为早已经放号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能和我们说一下吗？ 说一下，今年指标一共是51000个标吧，但是这个前天吧，就是26号吧，26号初，直接就已经出了4万多个标了，现在也就是说，仅剩的标。很有限，很有限啊！ 总共51000个标，前天刚一放号， 对对对， 已经出去了4万6了 啊，42000多， 42000多，也就是说还剩下8000多一点点 啊，8000多个标 啊，就剩8000了。哦天哪，还真的是蛮紧张的。看来现在这个新能源这一方面也真的是广受大家的好评。那么今天给大家也是带来了几款车，有E5、E6和秦，这三款车也都是去年上市的哈。 对对对，秦 EV， 秦 EV。E5还有 E6， 关注比亚迪的车友们，关注新能源的车友们，我相信对这三款车一定都不陌生。那么今天我们之所以再次的把这三款车拿出来和大家做介绍呢，最主要的也是因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好礼，所以一直关注这三款车的朋友，当然不止这三款车哈，包括比亚迪的其他车型，甚至是油电混合车哈，大家今天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去咨询。但凡今天打电话咨询直接到店的，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大礼包相赠，而且比如说还有什么送交强险啊，送这个免购置税是吧，等等等等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些优惠活动和力度哈。那么我们这时间先来说一下电话哈，是010-8931-7680，010-8931-7680。已经对这些车有印象，这个有概念的朋友们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去问价钱，只要提到99和895听众都不会让您失望的。能给我们保证最低价吗，谢经理？ 这肯定没问题， 没问题哈，听你名就行了。 没问题，没问题。 所以听众哈，只要大家之前看过比亚迪汽车的有意向的哈，直接打进电话010-8931-7680，提谢飞的名儿，告诉他我是听995广播或者听895广播找谢飞来的，保证给您最低价。要不是最低价啊，来找我。 对，一定一定。 好了，那我们就不说废话了哈。今天这个在说E5、E6以及秦 EV 这三款车之前呢，还是想和大家再普及一下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为什么要买新能源汽车呢？最通俗的一点，我觉得大家一定都知道是什么，谢经理。 首先是指标吧，现在 对 咱们北京朋友来说，肯定这个燃油车指标，是吧？这个现在太难摇了， 太难了。我有一个朋友啊。你看2017年了吧，开年初了，现在这已经算是第四个年头了。两口子，两本驾照摇号，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硬是没摇上啊。两个驾照摇4年，你说按照平均几率的话，怎么着也该中标了呀，但是人就是没中。 现在这种情况下太多了。 哎，是吧？那没办法呀，这个就是凭运气的事儿了哈。所以呢，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可以选择新能源，其实新能源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哈。其实除了摇号这一外呢，还有我觉得作为咱们日常的行驶生活当中，新能源汽车给我一个感受特别方便的一点就是不限号。 对对对对， 嗯， 你像进五环， 嗯， 哪儿都可以，这个不用考虑这个尾号限行这方面。 嗯、对，因为你看，我个人是住在大兴，其实工作住址和家庭住址也都是在五环前后跑，很多时候你像车限号的时候，五环里是真的不敢进的，没办法，怎么办呢？还是说坐个公交吧，节能减排一下。嗯，啊，这是不限号的另一个好处。当然了，还有就是说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的节能减排。为什么说现在这个新能源，大家这个国家在全力的扶持和支持呢？给各种补贴，各种税的减免。 啊，您看啊，很简单也很直观的一句话吧。你看，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咱在北京有能看见几天有太阳的时候， 嗯，有，别说这个了，站在一个广播这个广播主持人的身份上啊，我去年冬天有几天印象特别深，咱们埋橙色预警还是红色预警那几天啊，做节目的时候跟听众互动，没人跟我互动啊，我好伤心啊，真的，就我说，哎，发这个送礼都送不出去的。 对对对， 因为大家都已经不在路上了，我尽量不出门。大家都知道，每天一到了冬天，都疯狂的在自己家里面安装新风系统啊、空气净化器啊等等等等。但其实节能减排是从我们每一个人身边小事来做起的。哎，大家少开一天车，对吧？ 对对对。 嗯，好的，那环保这一点其实也就不说了哈。当然，我想跟大家说到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省钱啊。这也是咱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最大最大的好处了。我可以给大家算一笔账，谢经理，您现在开的是新能源的汽车吗？ 我现在开的不是。 呵， 这个， 解释解释来。 咱没办法，没有摇号资格。 哦，没有摇号资格，所以现在开的是 还是燃油车？ 是外地车牌是吗？ 对对 对, 对, 对、 啊，就现在还没有北京的摇号资格。 对对对对， 啊，好好，原谅你了。 对，如果有我肯定买呀。 是这样，这个我身边有很多人开新能源汽车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一个朋友，在石景山住，在国贸上班。每天上下班开车油钱一个月至少2000块钱， 嗯， 这是他每天正常出行的油钱。然后后来呢，他就换了一个这个新能源的汽车了。换了新能源之后呢，他一个月的费用是之前的1/8。 对， 300多块钱， 嗯， 还不到300块钱，因为是按电算嘛。一度电，你即使咱们北京一度电是4毛钱哈，4毛钱一度电的话，咱们100公里需要多少度电呢？ 这么说吧，就是说咱们这个这款E5，举个例子来，从E5来讲吧，它这个续航公里是300，但是它这个从0到100充满一次，充满一次电吧，大概是47.5度。 47.5，咱们算整数，50度电。 就说按50度，20多块钱。 一电4毛钱的话，就20多块钱，20多块钱可以跑300公里。 对 对, 对, 对。 如果是燃油的话，咱们哪怕按照6块钱的油来算的话，100公里。 按正常来说，加教来讲，在8个油到9个油之间。 咱们按8个油来算的话，6、8、48，100公里48块钱，300公里的话就是130多，对， 130多块钱， 140多呢，140多和20多块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对对对， 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哈。好了，那这一时间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将仔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新能源车。哎，很多人会提出一些质疑，我们给大家一一的把这些质疑给解答掉。那么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房山润城比亚迪 4S 店给大家带来的E5、E6和秦这三款车分别有什么样的优惠补贴，好吧。来，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广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love me。

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这时间感谢您依然留守在我们的收音机前，这里是九五九和八九五正在为您同步进行的方向盘俱乐部，我是江帆。今天做客我们俱乐部现场的是来自房山唯一一家比亚迪官方授权 4S 店，就是房山润城比亚迪 4S 销售服务店的销售经理谢飞。谢经理，欢迎您。 啊，大家好，大家好。 嗯，刚才和谢经理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哈、啊，和大家说了，今天节目当中带来的是比亚迪的几款新能源的车型，想拿出来给大家介绍哈、啊。那么为什么要买新能源呢？我们刚才也说过了，首先第一，不需要摇号，新能源指标现在还是，说实话不太充裕了。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这两天，但是如果这两天，大家来进行这个摇号这个指标申请的话，还是100%能够中签的，是吧？ 这个就是 不好说了， 不好说了，已经、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前两天就是26号吧，出了4万多标，现在等于在排标，也就是说您申请靠前的情况下能排上就排上，因为现在剩的指标太有限了。 对，只剩下8000多的指标了。 对对对，能排上就排上，如果实在排不上那就是没有了。 嗯，是，所以也提醒大家哈，如果您今年有这个购新能源汽车的意向的话，赶紧抓紧时间去申请指标哈，现在指标都已经不能够完全申请下来了，但是起码比摇号要简单一点哈。 对， 哎，这是咱们新能源的第一个优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新能源汽车是不限行的，如果你有在限行那一天有什么急事儿，哎，完全没有关系啊， who care 是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环保节能减排，也为我们的新鲜空气哈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新能源汽车非常的省钱，它相比油车而言，大价钱其实就是油车的7-8分之1吧。 差不多。 差不多7-8分之1哈。你看，同样是跑300公里，油车的话，300公里要烧掉将近150块钱的油，然后如果电车的话，20块钱就够了，300公里。所以相当于300公里跑趟天津，你要跑一趟天津一来一回的话，得烧150块钱的油。但是你如果开电车去的话，20块钱就行了，比这个大巴还要便宜很多哈。 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在这一时间也要和大家说一下，今天打电话打进我们房山 润城比亚迪 4S 店，也是房山区唯一一家比亚迪官方授权 4S 店哈。咱们打进电话去咨询呢，甭管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E5、E6 以及秦 EV 这三款车，或者是你像昨天刚上市的唐100还有秦100油电混合车哈，都有很多的好礼在相赠。那么如果大家现在打进电话的话，到店都会赠送您定制青花瓷餐具一套以及抱枕一对，这是没有门槛的是吧？ 对，没有门槛，只要是打电话，这时间打电话说听咱们这个节目就可以送这些东西。 是的，这也是我们99和895听众的独特优惠哈，只要你这时间打进电话去，到店就送青花瓷餐具以及抱枕。电话是0108931-7680。同时呢，如果您购车成功的话，直接加送2888元的大礼包，然后这也是我们广播渠道的独特的优惠哈。另外呢，咱们购新能源汽车的话，补贴是9.1万元起，而且同时还免购置税，而且咱们购车的话还可以参与抽奖，这个奖呢最大的就是50寸的液晶彩电。所以说呢，我们的活动政策还是非常的诱人的。同时如果您小区没有充电桩的话，咱们拿着您买的这个车，厂家免费给您送装，这个也是润城比亚迪 4S 店能够为您做到的服务哈，免费送装，优先安装，优先绿色通道。好了，那么再说一下电话，0108931-7680，0108931-7680，赶紧行动起来哈。好的，那这时间继续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说到的 E5、E6 以及秦这三款车吧。哎，想问一下这三款车它的续航分别是多少呢？ E5 和秦这两款车续航是300公里，然后 E6 是400公里。目前在这个咱们这个新能源领域里啊，400公里基本上是很少见的。 我第一次见，我是第一次见，因为之前我忘记哪一款车了哈，也是我自己也是我做过的节目，当时说达到了340-350，那个时候他就说已经是在新能源汽车里面算顶尖的了。所以今天我听到400，哎，我还愣了一下，能够达到400公里，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对对对对，咱这个咱们这 E6 啊，现在就是说在这个续航里程方面，包括咱这个空间了，它这个只要是，可能说的很多人都见过咱这E6，从这个外观来讲，空间来讲，包括续航里程、动力上，都是特别不错的。 好的，那它动力上，您刚才光说不错，在节目刚开始之前呢，我是先去体验了一下 E5，我感觉它车身特别特别的轻便，你像方向盘就很轻，因为我有一个不太好的驾车习惯啊，就是当我倒车或者拐弯的时候，我喜欢搓方向盘。这个E5让我搓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顺畅流畅，就好轻啊。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都是这电子助力的，电子助力方向盘的方向盘，就是说在咱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基本上一只手女士即使你是这劲儿小一点的它也不费什么劲儿，特别容易。 是，然后加速度也真的还是给我感觉还是挺可以的了，我一脚油门下去，这个嗡的一下就 这个我它这个100公里加速啊只有7.9秒7.9秒什么概念啊，就是怎么说呢，它的动力输出的话最大功率是160千瓦，然后最大扭矩是310牛米，这个动力相当于怎么说呢，三系，就是宝马三系的 2.0T 发动机的动力了。 呵，宝马三系 2.0T 的发动机，不吹牛吧？ 这个肯定是不吹牛。这因为什么？为什么说它是跟这个宝马这2.0，因为代替的 T 跟 T 还不一样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咱们说它跟这个宝马 2.0T 动力差不多。 所以说大家体验一下就好了。 对， 咱们直接到店去试驾，是吧？那现在，这个因为是去年上的车了，所以我们试驾车店里肯定都是很充足的哈，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周六周天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到店去体验。到店的话呢，就送定制的青花瓷餐具以及抱枕一对，购车成功的话呢，还可以直接参与50寸液晶彩电的大抽奖，新能源汽车9.1万元起的补贴，以及全系车型，就全系的新能源车型哈，只要您

准备好了吗？ 嗯， 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极简汽车资讯，预报汽车生活，现在即刻方向盘俱乐部。 方向盘俱乐部，这里正在为你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江帆。今天在我们方向盘俱乐部的现场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唯一一家比亚迪官方授权 4S 店北京润城比亚迪 4S 店销售服务店，是做客的是销售经理谢飞，欢迎您。 嗯，大家好。 嗯，谢经理，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哈，今天带来了几款比亚迪的车型，分别是 E5 E6 以及秦 EV 啊，这也都是比亚迪现在其实销售的还蛮火的几款新能源车了，是吧？ 对对对。 嗯，那这几款车我们刚才没有跟大家说完，现在咱们来接着说哈。刚才说到了这个它的续航以及动力方面，其实到了这儿我们很多人会提出一点疑问哈，说这个是你自称哎呀续航有多么长，但实际上呢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充电难啊，会觉得你这找个充电桩都找不着，这种情况现实当中存在吗？ 存在很多，因为新能源，毕竟啊，到现在为止，它还不是说的，在人们意识当中还不是特别普及。 嗯。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是我这能给解答的，尽量多给大家解答一下。 嗯。嗯。好，那给我们解答一下刚才那个问题。 像这个。 充电。嗯。 充电方面啊，现在就是说，很多人在网上也都是看过这些问题啊。 嗯。 第一点，我先说说咱们店吧。只要是在咱们店里边购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咱们店都是免费给安装一个充电桩。 嗯。 然后呢，这是第一点，咱免费送你一个充电桩。 就是如果我家小区、 嗯、 我家小区没有这个充电桩的话， 嗯、 你就店里就可以直接，就不需要走厂家了，已经。 对对对对，这个 能够给我安装、 这个是咱们有第三方平台，只要是在咱店里购车，咱就可以安排，就是给您这个、 放家楼底下。 对对对，这不是，这只要您有固定车位的情况下、肯定要放到您车位上啊，对不对？您有固定车位，咱们就可以进行免费安装。 嗯，其实就是放家楼底下嘛，对吧？放家楼底下，晚上回家往车位、车往车位里一停，充上电，第二天早上直接开走。 也可以这么。理解， 没毛病是吧？ 对对对对，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啊，就是说，现在的高速公路休息站上，基本上，现在也都设有这个快速充电桩。 对，在高速公路上，五星级以上的服务区全部是配备这个充电桩的。没有问题，以及我们北京市各大的商场、 各大商场里都有， 各大商场的地下停车场都有充电桩。如果说您真的是周边没有充电桩的话，没关系，在润城比亚迪 4S 店买完了，直接免费上面给你装。 对对 对, 对、 停楼底下、停你的这个车库边上哈、没毛病。好了，那这是充电的这个问题哈。刚才我们说到秦 E5 还有 E6 这三款车，我想问一下，我们买车嘛，其实除了刚才提到的续航呀、动力呀，然后它这个驾驶啊的一些舒适性啊等等以外，我们大家还特别关心安全性。 咱们说一下这安全啊。 嗯， 咱们这个比亚迪车本身就是特别注重这个安全问题的。 嗯， 像这个咱们在这个测试里边都是五星安全碰撞。 嗯， 包括像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店里去看看咱们这车啊、甚至说看看咱样车也行也好，咱这个前后防撞钢梁，前边的防撞钢梁周开机器盖子，直接用眼睛特别直视就能看得见。 嗯 啊，后边伸手一摸也能摸得着。 嗯 啊，所以说这个啊，咱们这个比亚迪还是比较良心车企的。 嗯 啊，包括像这个气囊了，包括 ESP， 不管是这个主动安全还是被动安全啊，做的都是相当到位。 嗯哼，好的，那也再次感谢谢经理的解答哈。说到这儿哈，我忽然之间又想到我们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一点了。就是你看，每一款车甭管它多安全，我们在驾驶的过程当中都免不了磕磕碰碰。 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个时候它就需要维修成本了。维修和售后。 这样吧，先说一下这个咱们使用维修的成本啊。像燃油车大家肯定都开过，也都知道，这个定期保养这是很正常的，这一笔费用，一笔开支。咱们这个刚才说这个省钱省在哪儿，不光是省在这个加油上，还有这个保养上，以后的售后保养。 怎么说呢 就是说电动车肯定没有发动机， 对 啊，它涉及不到这个， 但是它有电机啊。 电机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您可以定期来咱店里给您检查， 免费的。 对，这个是这个不是说首保里是这个有免费的，然后但是它的成本特别低，因为没有机油机滤，所以说也涉及不到换这东西，基本上就是检查的费用，就是以后的行车过程当中， 那质保呢？ 质保咱们这个翼五和秦翼威整车质保是6年，然后这个翼六是质保8年的， 哇哦， 包括电芯都是终身质保，只要是在您这个、 哦、 使用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电芯都是终身质保的。 电芯终身质保，翼五翼六整车质保6年，翼五和 秦翼威 是整车质保6年，翼六呢是整车质保8年， 对对对对， 电芯呢全部都是终身质保的。 对， 所以说如果买这几款车的话，也是能够达到一个怎么说，就是说买了之后没有后顾之忧了吧？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哈，直接给店里打一个电话，什么事儿就是店里也会帮您做到最低开销的一个解决方案出来。 对对对， 好的，那这时间也非常感谢您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比亚迪翼五、翼六以及秦翼威这三款车的详细介绍。哎，说到这里，我想和我们听众说一下价钱哈。咱们翼五的价钱现在除去补贴、除去各种税务的减免之后是139,800起，翼六是209,800起，而秦翼威呢是169,800起。这个是全国统一价钱的是吧，谢经理？ 哦，这个是那个补贴以后的价格 啊，就是补贴之后全国统一价。 不，这是在咱们北京。 就全北京统一价。 对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哈。补贴之后，因为外地的价钱比北京要稍微高一点。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0108931-7680，打进电话咨询，最终成交的话，我们房山润城比亚迪 4S 店给大家承诺的是。不能给您便宜价钱了吗？咱们送东西是吧？送什么呀？送一年免费的交强险。 对对对。 甭管是这三款车型当中任意一款哈，咱们都送一年免费的交强险。同时，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去，到店试乘试驾的话，都送定制青花瓷餐具一套与抱枕一对，这都是没有门槛的。而且购车成功，不仅送一年的交强险，还送2888元的大礼包。同时呢，还可以参与抽奖，抽奖呢最大的是50寸液晶彩电都在等着您。所以这时间哈，咱们赶紧打电话，当然因为有一个前提，必须今天打进电话去咨询的才可以。那么我们的电话是0108931-7680，0108931-7680，这个电话呢现在正在全线的为您开通当中，赶紧拿起电话来行动起来吧。 让你 love me 甩到那里。

感谢您这一时间依然留守在我们的节目跟前，这里是八九五和九五九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方向盘俱乐部。今天在俱乐部的现场邀请到的是房山区唯一一家比亚迪官方授权 4S 店，给大家带来的是秦 E5 以及 E6 这三款车的不能说详细的吧，算是一个大约的介绍哈，谢经理。 对对对。 如果您对这三款车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到店去试乘试驾，我们有专业的销售人员为您进行这个全方位的服务哈。那么在今天打进电话去进行试驾的听友呢，到店都可以获得定制青花瓷餐具以及抱枕一对儿，这都是我们无条件为我们听友们所赠送的。同时呢，最终如果您购车成功的话，咱们全部加赠一年的交强险以及2888元的大礼包，同时还可以参与到抽奖当中，最大的奖呢是50寸的液晶彩电。所以这时间哈，赶紧拿起电话行动起来，电话是010-8931-7680，010-8931-7680。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除了说了这三款车以外呢，我们也说到了新能源的一些相应的政策，是吧，谢经理？ 对对对。 为什么要买新能源呢？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第一个啊，就是说现在这个牌上牌上，这牌现在是燃油车太不好摇了，肯定是。然后咱这个新能源牌目前来看，这是 很有可能，起码 对对对，相对来说还是好摇一点。然后这个出行特别不像行，出行特别方便。然后它就是说使用成本上比较低。 对，是第三条。 然后环保。 是使用成本低呢，其实就是油电，对吧？ 对对对， 这个烧电比烧油要省很多很多，大约是7-8分之1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吧。那么同时呢，大家很多人对新能源这款车提出了质疑，就是说你看是不是会不会不太好充电呢？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解答了哈，北京地区凡是各大型商超都有快速充电桩给您提供，在高速服务区上呢，只要是5星级以上的服务区也都会有快速充电桩的提供。而且同时呢，如果说您身边真的说没有的话，没关系，咱们店里免费给您安装。 对，免费安装。 就按你家楼底下。 对， 是吧，没毛病哈，这个晚上回家充完电第二天早上直接再开走，就按你家楼底下哈，免费安装，而且还是绿色通道快速安装。那么同时呢，在维修售后上，我们是也是保证了，你看刚才介绍的这三款哈，E5和秦是整车6年质保，E6呢是整车8年质保，而且同时呢，电芯方面全部都是终身质保的。 对，电芯是终身质保。 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都可以完全放心。那么以上呢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全部内容了。到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为什么要到咱们房山润城比亚迪 4S 店来买比亚迪呢？ 因为咱们润城店在房山地区是唯一一家官方授权的 4S 店。 房山地区唯一一家官方授权的比亚迪 4S 店，那么就是今天所说的润城比亚迪 4S 店。好了，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为什么要来这儿买车呢？因为做到了的是最低价啊，进门直接找谢飞就行，他给您最低价，您来找我哈，我给您 完全可以。 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很多时候都是厂家统一售价的，统一售价其实在价钱方面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更低了，但是绝对给大家送的是最多的礼。你看今天只要你在今天打进电话，进店就送青花瓷餐具以及抱枕一对，订车成功呢全部还加送一年交强险以及2888元的提车大礼包，而且购车的话还可以参与到50寸液晶彩电的大抽奖当中，这都是免费加赠给大家的，前提就是在今天打电话。那么再说一遍，我们的电话是010-8931-7680，010-8931-768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方向盘俱乐部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抓紧时间打电话，好礼在等着您，明天再见。 再见。 是爱。